平拿过好不好啊？ 怎么了？你到这儿还有四句唱啊？ 我知道我有唱， 唱啊！ 我唱，我知道我唱， 唱啊！ 我怕我的词跟你词不一样，到当这儿叭撞了观众一叫，到好了还是你的，还是我们的，让你们是捂眼清，我们记不住那么打击。 我有什么不一样？ 对对词吧，对对词。 唱半截满带对词儿的， 那是负责任。你说什么来着？ 我的儿粉喝完先去打雁。 还得老词儿没变， 干嘛老词儿啊？就这词儿。 有你的，有你的，老词儿，还有你的。 天到了这般时，不见回还。 错了，这第三句。 二句。 第三句。 二句。 再给你的。 蒋生儿坐着在窑门一外。 这四一句。 三一句， 最一句， 三一句， 最一句呢？ 他一句不会、啊。等我儿他到来，好把饭餐。 餐什么呀？ 就是吃， 吃吃不就完了？这个人呢， 说吃不够折。 哦，就得说餐， 餐， 哦，吃餐一样。 哎， 对了， 叫碗。 对了， 等会儿。我的儿， 我的儿，那饭和饭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 对对呀、 啊！他前那去打，哎，看这卧鱼人，天到了这般时，他不见回呀还，将生儿我坐只在。窑门里呀， 出去！窑门里呀，外 里 里外， 外边冷 冷啊，冷也是在外边。 那窑门外呀，当我的儿啊，一个俩仨， 那数数的 什么呀？ 那呀，哎， 单一个的， 谁唱的？饭吃啊，饭餐， 你们说吃餐一样， 怎么对，非得说餐， 依你吃喜餐、啊、 你长了牙口了吗？啊，来 大贼咚个里个咚当里个咚个咚当里个咚的咚 学 当里个咚当里个咚当里个咚个咚当里个咚的咚当一个等，当一个等，当当当一个等，当一边等，当一个等，当一边等，当。 你还得 吗？你讲理不讲理？ 我哪不讲理？ 不是给你拉弦，这不拖着你吗？怎么了？这是。 我告诉你，打住！该我张嘴了。 你这是把我打住了？ 哎， 我以为是我拉其次呢。 妈来！ 当一个等，当一个等，当当一个等的等。 薛仁贵作词。太乙的断那剑， 好， 又你讲了， 好一个都不准。 天师司马孔把人皇传来，大地不祥儿不得。就难团圆难 当里边当当当里边当里当 张翠马永无关闹 倒霉德行 今一位大嫂坐在了腰前甩灯里岸下了马见了